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全线的外环方向持续车多，受其影响，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会2018年继续出发，报时报时，我来告诉你，我此时此刻正在这里为你做直播。北京时间9:01:35，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好了，家族群当中的风吹麦浪在丰台区，许健呢是在首都机场。哦，你要去哪里呢？行走江湖现在已经走到了海淀区。浮生若只是梦，在旧江市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就知道我们的节目一定会出北京的。出北京算什么？我们要走向全世界是吗？走出国门。好了，风吹麦浪现在，哎，你怎么又跑到房山去收听了？魔鬼呢还是在石景山收听。默默你好，也是在河北，出了北京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支持。龙航呢是在朝阳区收听，还有在路上2018在石景山收听，还有在回龙观收听的斟一杯毒酒赐你饮下啊。行李话呢现在是在兰州收听，在兰州哈，回家了，还是每天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好感动。在东城收听的超德幸福，那呢是在广安门收听，好了，还有追赶太阳的人在西城收听，在石景山的瑶瑶妈妈，还有佳佳还是在顺义收听。刘蜜你在哪里？谢谢各位好朋友支持汽车音乐会，欢快的歌声，所有的好心情就从这里开始了。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2月9号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哎，全自动驾驶餐厅推出了，在哪里？在哪里？有一种全新的汽车，大家可以接受吗？什么样呢？适合春节自驾路线推荐，北京雪乡激情冬奥，在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佛罗伦斯呢，可能是世界上最年长的试车者了。94岁的他，试乘了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他见证了美国几乎所有的车型。至今呢，已经放弃驾照的他，成为谷歌无人车的体验者。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总算没白活哈，真不敢相信他居然会说话。他说的是汽车会说话哈。佛罗伦斯所说的会说话呢，指的是谷歌无人车的交互设计，除了跟司机或者乘客打招呼沟通，比如修改行程什么之类，还可以提醒路人啊。2015年12月，美国专利和商标局公布了谷歌的一系列无人驾驶专利文件，其中有两项呢是针对路人的，一呢就是说话。在引擎盖、车门甚至保险杠等等地方装上了电子屏，一旦感知到有人靠近，就用文字或者喇叭播报的方式，这是特别针对盲人或者是近视的，提醒路人避让。二是打手势， 它将配备机械臂和眼睛，带引号的眼睛哈，在有情况的时候会向路人眉目传情，眨不眨不大眼睛，哎，你好，你看到我了吗？你要注意哦，我虽然长得很美，但是我很危险的哟，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儿，别让我碰到你。或是伸出机械手臂示意说，哎，让让让让，都让让让让。哎，这样的汽车大家可以接受吗？如果你的汽车也活了，它也会说话，跟你沟通交流。主人今天心情怎么样啊？哦，没关系，该放的就放下吧，旧的不去，新的对。或者它会独立思考了。哎，汽车，今天陪我去买菜吧。我哪儿都不去。这样的汽车你能接受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看看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Margaret Thank you very much I wann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第九名 孔令奇老派恋情 第八名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第七名 乔任梁 Oh my angel 别开玩笑了你的天在哪里明明知道的我爱他爱情太伟大不能敷衍 第六名陶喆 Walk on 这种感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波兰籍女歌手 Margaret 的这首 Thank you very much、她是这也是她最有名的一首歌曲了，至今的点击人数已经超过了1800万次哈。这首歌曲的 MV 也很厉害哈，一经推出就造成了轰动的效应，这首歌曲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升了10位，上周第20名，本周进入到前十第10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孔令奇，嗨，你好，老派恋情。MV 当中呢，也是一人演四个角色哈，分别是主唱、贝斯手、鼓手，还这个吹伸缩的这种喇叭，让热爱音乐的他玩得好过瘾。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啊！这首歌曲上周第19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9位。不要老看手机嘛，孔令奇，老派恋情。 天的爱情。 版，来自孔令奇老派情歌。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问候一下回眸无神啊，这个头像个大老虎。好了，你再问哈，发手机号就能加入吗？不是的，手机号如果确认是你的微信号就没有问题了，是把你的微信号发到你刚刚发到的这个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先加你为好友，之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听者有份哈，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可以有这样的程序啊。先把你的这个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我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当然我知道很多人是为了加我为好友，好，猫咪你好，还有国庆有个好老婆你也好，特洛伊你好，还有 QQ 华依旧在伦敦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大同收听的特洛伊，他说大同人民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啊，真的吗？看看我就知道你特别有宣传的这种能力哈。好，把我们的节目带到了整个的山西哈。好友拥有的幸福你好，在路上2018，还有大贾、胜利、启建、依然、默然、然家族的，还有老董啊，2018年2月1号领证十年。买了，你说你也够小气的哈，这领证十年就买个苹果，还是买个就一个哈作为纪念。哎，是金苹果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好吧，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老歌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阿牛任贤齐光良浪花一朵朵。这首歌曲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了电影《蓝天白云》海边沙滩的美好画面当中。对了，就是夏日么么茶的这首主题歌，也讲述的是特别美的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哈。这首歌曲也挺贴合的，浪花一朵朵。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 浪花一朵朵源自于电影《夏日么么茶》当中，当然是先有歌曲后有电影的哈。重新用了这部电影重新用了这首歌。这部电影呢，回头来说一下哈，采用了轻松愉快的方式为观众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刚才讲过了，那整部影片的这个外景特别特别漂亮，用绚丽的色彩来诠释生活的美好。生活多美啊，生活多姿多彩的，是不是啊？所以不要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比如说每天的一个小事情，可能就会让你兴奋不已。比如说郭庆有好老婆，开车呢，刚听见主持人念我名字，好激动啊，车都不会开了，幸亏进小区了，哎，会影响你行车安全吧？那以后不叫你了。哼，我也上电台了，好幸运。哎，你还没有真正上电台来好吗？就幸运成这个样子。哦，其实呢，在这个电波当中，自己名字被点到，确实挺兴奋的。我也是这样。你别看我天天坐在话筒的这一端，但是有一天我在那一端，也像你们一样听节目的时候，比如听我挺喜欢的一个频率哈，他们要念出我的短信或念出我的名字什么之类的，我也好兴奋啊，所以好了解你们的那种心情。好，小鸟依人你好，微信号收到了，待会儿拉你进群哈。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乔任梁的Oh My Angel， 这些年是电影《巨额交易》的主题曲，待会儿给你讲讲这部电影哈。先来介绍这首歌曲，上周第十七名，本周晋升到第七位，上升十位。Oh My Angel。 我还没说话，你就飞走了，我站在他面前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会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 源自于电影《巨额交易》当中的这首歌曲，乔任梁带来的《Oh My Angel》，作为一部都市狂想喜剧，那么这部剧呢是集合了喜剧、冒险、商战、爱情等元素。而乔任梁在片中饰演一位毕业已经一年，仍然四处面试的苦难呢。为了去迪拜，倾其所有，还遭遇了一系列疯狂无厘头的冒险。哎呀，还是前途茫然呢。众主演在 MV 当中也是悉数亮相，在甜蜜和冲突之间，也为大家展示了很多的美景啊。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赵英俊为电影《南极之恋》创作新曲《不许离开我》MV 上线，此次从词曲到演唱都是赵英俊一人完成，曲调婉转柔软，歌词字字如心声。陈洁仪为电视剧《贵中美人》献唱的主题曲《一念尘埃》正式上线，这首歌也是这张原声带里唯一的在歌曲制作上运用了很多中国元素的一首，也让观众有机会欣赏到陈洁仪在自己专辑中很少尝试的中国风格作品。近日 CCTV 魅力中国行春节联欢晚会顺利举办，中国著名的男演员歌手何军也受邀参加，并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单曲《中国新时代》这首歌，伴随大家一同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新春佳节。张信哲7号出席个人新书《自私》分享会，与作家朱国珍侃侃而谈，全场限量100名读者，张信哲在会前特别带领全场默祷，为花莲赈灾祈福。近期有不少明星都在玩手机游戏养妈，继五月天主唱阿信、SHE 成员 Selina、 香港歌手古巨基外，连容祖儿最近都一起玩，不过他初上手不是很熟悉，还在社交网发文求助说，玩来玩去都是摘几颗草还有买粮食，是不是还有些好玩的地方我没有发觉呢，引得网友纷纷支招。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南侧100米进京方向接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3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好了，李大轩、叶红都是我们的新朋友，别着急，待会儿一并拉你进入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想进群的朋友，先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了，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全自动驾驶餐厅来了，在哪里呢？在日本。哈哈，日本厂商半自动驾驶技术ProPilot 不仅适用于汽车，近日他们公司宣布了 ProPilot 主题旅馆，在这家日式旅馆当中呢，加了很多配备了 ProPilot 功能的拖鞋呀、桌子啊、坐垫呢、遥控器等等， 你这些物体呢都是在备用过之后重新回到指定的位置，这与这个公司的停车系统很类似，一个按钮就能移到指定的车位。他们还打造了一款自动的驾驶的椅子，能让顾客在店外排队的时候呢无需自己挪动就能往前跟随移动。哇，这项技术或者能应用在其他的场合啊，我觉得这个自动真的是太棒了。能不能我来店员十盘小龙虾，对，十盘大龙虾啊，别等我喊的时候一盘一盘自动给我上哈。这个您还要什么就是你们店里您当家的招牌那些东西不要我说哈，自己一盘一盘挨个给我上，自动点自动好吧。马上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吴莫愁无所不在。第四名，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第三名 ，For and World Ad Changes。 第二名，苏打绿刘乐。第一名 ，Beyond 海阔天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浮沫尘无所不在，上周的季军歌曲本周略有下降第五位。这些歌曲的 MV 呢，建议去看一下啊。浮沫尘也是大变三种造型，金色旗袍婉转大秀他的身材和身材，黑色的机械装呢制造未来的感，这种气场很霸气哈。还有白色的百老汇的短裙尽显他的这种魅力，在流光溢彩的时光隧道当中，浮沫尘以完全投入的精神飞驰着，用最青春活力的肢体语言来表达着他的个性，也算他一种特别的个性宣言。建议你看一下哈，刚刚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的歌曲《吴莫愁无所不在》。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啦啦，第一段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一起出发吧， 天之蓝，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摇浪，一起来第一等的旅程，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摇浪，一起来 出发吧，天气好晴朗，以轻松的节拍、甜美的声音还有自由的冒险，这些美妙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让人心情愉悦的旅行主题歌，来自郭靖和曾静雯的一起出发吧，上周第六名，本周上升到第四的位置。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一首洗脑神曲哈，听过之后就忍不住想跟着鼓点一起摇摆起来，这首歌曲跨年上榜，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停留了六周的时间，还在不断攀升，上周第五名，本周又上升两位，来到季军的位置，来自 Fall and Violet Changes， 跟上我们的节奏吧。 在你的车厢当中，把你的音量调大一些，感受一下这样的不一样的音场，这样的节奏，这样的鼓点。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乐曲来自 Flo and Violet Changes。亚军歌曲 Number Two。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快放下啊！好。 小小的身材却有着强大的音乐能量，他的歌曲是经过内心洗礼的，将任何负面从自己的心里化解掉，输出的就是满满的正能量的音乐。 你现在到底清楚了吗？ 清楚了。 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到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快放下。 好的， 快放下， 没问题。 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清楚了。 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 清楚了。上周第四名，本周亚军歌曲苏打绿《游乐》，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今天我寒夜里和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情还在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am woman. 来自 Jordan Sparks 的这首 I'm Woman， 我们是女人。Jordan Sparks 是美国偶像第六季的冠军，他凭借着高亢嘹亮的声音，还有永声线，还有永不言败的精神，成为了美国偶像史上美国偶像冠军历史史上最年轻的冠军哈。啊，这首 I'm Woman。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报道，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还有张志友来了，他说喜欢的歌曲都在前5名，哦，好棒，是吧？ 那当然了，是大家选出来的嘛。还有28 West 来了，好，接下来是刚在路上来了 Mr. 李也来了，你们好。还没有加入群的朋友不要着急哈，我待会儿呢会一并把你们拉进去，等我这个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先把你们的微信号发过来准备着，时刻准备着，然后我先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春节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来推荐的春节自驾游的好去处呢，是在一个雪乡啊。哪个雪乡呢？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感受一下冰雪浪漫世界，还有激情的冬奥精神。好，这就是玉渡山雪世界。玉渡山雪世界的活动2018年1月6号正式营业，持续到2018年3月结束。来到玉渡山呢，你才会发现原来北京的冬雪一点都不输东北哦。这里有林海雪原，这里有高山冰湖，这里有童话的记忆，这里有儿时的快乐。那玉渡山的景区呢，位于燕山第一高峰海头山的脚下，龙泉墙的上游，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冬季最低气温呢是-25摄氏度，好冷，是整个北京地区自然冰雪资源最丰富的场地。本届的玉渡山雪世界拥有10万平方米的冰雪场地，建有北京最长的雪圈岛，令人忍不住赞叹惊艳在哪儿。北京延庆区的张山营镇玉皇庙村东就到了，沿着路牌去找一下，或者导航搜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很简单。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阿妹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是

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过去的又是一段电音了，那么这段电音的尝试呢是来自刘力扬，其实刘力扬并不是第一次来尝试这样的电音音乐了，那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I Can Live Without You。 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出的歌曲呢来自胡林的花草茶的夏天。胡林的声音呢很干净，歌声呢很真挚，被以为是小梁静茹哈。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胡林演唱的细腻度还有技巧也得到了粉丝的广泛的好评。好了，就来听听他的这首《花草茶的夏天》。好了，我知道妞咪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过你要听的五月天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我现在找不到，所以我要送给你另外一首歌曲，你一定也会喜欢，也很能表达你的心情的，就是 Spice Girls 的《妈妈》。待会儿回来呢，就来用这首歌曲为你庆生，好不好？我们先来听听胡林的这首《花草茶的夏天》。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

但是因为被不明的外星生物寄生，所以变成了邪恶的大反派毒液。人气动画《名侦探柯南》最新剧场版《名侦探柯南：灵之执行人》日前宣布邀请上户彩与博多大吉担任嘉宾声优。时隔12年参加该系列的上户彩为毛利小五郎的律师配音。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真的是太棒了，很有张力，很有延展性，来自加拿大女歌手 Alicia Cara 的这一首 Wow Things。她其实19岁就已经签约著名的唱片公司了，就是美国著名的唱片公司。这首歌曲呢，主要讲述了对狂野的向往和追寻。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那接下来我们要共同用这首歌曲 Spice Girls 的妈妈为 New Me 庆生了。 New Me 是我们家族群当中的老朋友啊，大家也很熟悉了。今天正好是 New Me 的生日，不过这一天呢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感伤的色彩。他说因为在这一天，每年生日这一天都会想起已经离世的母亲， 因为自己的生日正好就是他的受难日，所以在这一天就会特别特别的想他。嗯，这种感觉我真的太能理解了，因为我的妈妈也已经离世了，所以每一到我生日的时候，其实在每一天都会突然一下就会想起他。好，那就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为妞咪庆生，同时也一起来献给所有伟大的母亲。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ay Gib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skr skr， 哎，人生是场即时比赛，哎，篮板卖的时速冲破精彩，哎，就算下一秒有点点意外，骄傲是我不变不灭的姿态，是谁忽略了你的存在？靠实力发生战斗演击败，用机遇书写你的未来。别让记忆留下谁和谁的空白，不言败的一天一天不后退的向前向前，他们说你不知深浅，从你起点才是终点，总有一天让他们抱歉，世界看着你在表演，每个动作成为焦点，舞台上那都是沸点，我用我选择的路给世界看我态度，不追逐满足，不准备服输，选择一条骄傲的路，哎，让世界更好，让音乐更燥，让我们一起为快乐尖叫 Yeah Yeah You heard 一直都是 MVP 不随缘不焦躁，我是爱奇艺 VIP 会员我骄傲，一直都是 MVP 不随缘不焦躁，我是爱奇艺 VIP 会员我骄傲 Bang Yeah Yeah Yeah Yeah Screw Screw 是谁忽略了你的存在，实力发生战斗演击败，用机遇书写你的未来，别让记忆留下谁和谁的空白，不言败的一天一天不后退的向前向前，他们说你不知深浅，从你起点才是终点，总有一天让他们抱歉，世界看着你在表演，一直都是 MVP 不随缘不焦躁，我是爱奇艺 VIP 会员我骄傲，一直都是 MVP 不随缘不焦躁，我是爱奇艺 VIP 会员我骄傲，一直都是 MVP不焦躁，我是爱奇艺 VIP 会员，我骄傲，一直都是 MVP 不随缘不焦躁，我是爱奇艺 VIP 会员，我骄傲。 吴亦凡的《我选择的路》，如果光听这个声音，你可能猜不出来，哎，这是谁呀？但是音乐挺有特点的，充满了这种未来感，而且还有点那种诡异感。吴亦凡，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挺适合他那种酷酷的感觉的，《我选择的路》。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今天的收工歌为大家选择一首很欢快的歌曲吧，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其实自曝从小水性不太好，就是怕水的水手，由此创作了这首歌曲。周董周杰伦。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很不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和你相约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一9点再见。 船舱它是我的家，大概是我睡熟的地方，我对海生过敏，吃醋很久，想当那特殊结果变成睡熟，他们有点那么强，去了太远的地方，有点后悔，最爱在破绽，我最爱心中下载，再来一遍海带，